第68集，针锋相对。顾元白知晓，没有利益的合作不会长久。他既然提出了合作，自然也会让张氏有利可图。而他让张氏做的事，就是同边关游牧民族建立起一条商路，卖给他们大恒的粮食、茶叶、布料、食盐等，再低价购买他们手中的牛羊骏马。这条商路将会被顾元白垄断，安全被顾元白保证。买来的良马运往军中，培养轻骑兵和重骑兵，烈马和牛羊高价卖向内陆，牛羊之中也会分出其中一半，同样运往军中，给士兵们添添荤腥。顾元白明白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要想兵强力壮，饭食上就是大笔大笔往外流的银子，而且不能不养。兵马是一个皇帝让人惧怕的根本，是掀桌子的底气。而当一个皇帝没有掀桌子的能力时，他也就不是一个真正让人敬畏的皇帝了。只要张氏做好了这条商路，军中就会省了大笔的银子，朝廷也会因为高价的贩卖牛羊和烈马而赚到白花花的银子。而朝廷有了银子，就可以做很多事儿了。最先要做的就是修路和建设。张氏自然不肯要圣上分出来的这些利益，他们本就打算倒贴钱也要做成皇帝吩咐的事，现在在知道不必贴钱之后已经很满足了。可顾元白却说， 朕占八分，你们占两分。 张氏推辞了几次，最后还是在顾元白的坚持下接受了，心中不免惶惶。顾元白发觉了他不安的神色，温声安抚道， 你们也是朕的子民，大恒律法之中就写了贪污处置的律法，朕应当以身作则，岂能以身犯法？你们如此辛苦，朕总不能让你们白做事白干活。 天下之主都不愿意占我们的便宜，言语如此的暖心体恤，但那群贪官却嚣张跋扈。 张世仁的眼圈瞬间就红了，他朝着顾元白行了最后一个礼，就被带离了这处。不久后，御史大夫带着楚卫又匆匆赶来了。御史大夫与顾元白商讨着御史台的事儿，在御史大夫身后，楚卫手心提着一幅卷起来的画作，心平气和地等待着。薛远瞧见圣上只去说话了，眼看盘中的荔枝快要过了新鲜劲儿，于是捏起一颗肉多饱满的荔枝送到了顾元白的唇边。顾元白下意识吃到了嘴里，温热的唇瓣在薛远手指上一触而过。楚卫就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先前平静的脸色微变。薛远瞥了小皇帝的唇一眼，极为自然地将手伸了过去，放在顾元白的唇下，面不改色地接住了顾元白吐出来的黑色荔枝籽。他倒是不嫌脏，擦了擦手之后又喂了小皇帝一颗荔枝。顾元白全神贯注地同御史大夫说话，待说完话后，品着嘴里甜滋滋的味道，又赏给了御史大夫一盘荔枝。这位老臣这些日子真的很累了，治世之前还接了这么一个臭摊子。顾元白不忘安抚道， 有亲在御史台是朕之大幸事。 圣上如此说了，老臣再辛苦也要把这个事儿给圣上办好了。 顾元白拍了拍御史大夫的手，笑着和他说了几句亲切话。御史大夫离开之后，一直安静等在后方的楚卫终于上前一步，将画作捧在双手之上。 臣已经将画给画好了。 田福生上前接过展开，平整的纸面上一幅顾元白的肖像画就展露了出来。画中人眉目有神，气场沉稳而自信，其容貌与身后花丛交相辉映。都说一个人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子，画出来就是什么样的。顾元白满意的颔首，觉得自己在楚卫心中很有君主的气概。楚卫看着圣上的神情，知晓圣上应当满意，心中不由提起来的那股劲儿瞬间就松了下去。他自己都不由好笑，何时有因为自己的画技而感到忐忑不安的时候了。 双眼当真画得栩栩如生。楚清这画技乃是一绝呀。 楚卫微微一笑，抬起手想直指画中隐藏的奥妙，却未曾想圣上也恰好抬起了手，两个人的指尖在空中微微碰触，双方皆是一愣。两只手都漂亮的仿佛玉雕，一只更为修长稍大，一只更为养尊处优，放在一起时就仿若画一般的精美好看。顾元白率先收回手，不由往楚卫的正派兄弟那儿看了一眼，谁想薛远却双目黑沉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楚卫。楚卫手指瑟缩了一下，才收回了袖中。他垂眸看着画，继续口吻淡淡地说道： 圣上，这处还有一道玄机，此处…… 荔枝送到嘴边，顾元白下意识吃下，等到要吐的时候，面前就多出了两只手。楚卫挽起衣袖，也恭恭敬敬地抬手，同薛远一般伸到了他的唇边。薛远的笑容更阴森了。顾元白顿了顿，侧头吐在了薛远的手上。 楚卫清风朗朗，相貌出尘，又是朕的臣子，不像薛远一般又糙又粗，怎么能吐到楚卫手上？这不是折辱了吗？ 楚卫见此沉默着将手收了回来，前面的杂剧还在演着，顾元白让人把画作收了起来，让楚卫也在一旁看了起来。待到午时稍乏，顾元白才挥手结束，回到寝宫歇息去了。当日散职时，楚卫从翰林院中离开，周围都是散职的同僚。上了马车之后，楚卫说道： 去安城书院。 马车在安城书院前停下，楚卫下车，刚走到安城书院前头，突然被人从后面捂住了口鼻，闪身拉到了一旁的巷子中。楚卫用力挣脱，眼神淬了冰，周围阴影里站着几个高大的身影，他们沉默地握紧了拳头，直接冲了上来。楚卫躲过一击，下一击被人袭上了腹部。巷子里沉闷的殴打还在继续，楚卫闷哼出声，傲气却不肯呼出一声求救。他平日也有练些强身健体的武术，因此能够清楚地分辨出来，这些人绝对都是故意来找事儿的练架子。这些人的拳头都避开了脸，外头看着无伤无碍，实际疼得几乎让人忍受不住。直到喉间出了血腥气，楚卫才听到巷口有声音响起。他勉强侧头一看，薛远骑着马，马蹄缓步地从巷子口踱步而过。似乎是发现了巷子里的动静，薛远漫不经心地侧过头，他同楚卫对视，像是什么都没有看到一样，面上毫无波动。楚卫咽下了一口血水，眉目阴翳。 是他，薛远。 楚卫冷着脸回到家中，他面上看起来很好，实则身上到处都是暗伤。他将这些伤给遮掩了下来，未曾惊动任何人。第二天上职时，却回到了翰林院，被挑选到了圣上身边记录言行。同行的还有常玉言。常玉言第一次被选到了圣上身边试讲，君子端方的脸上露出的笑容止也止不住。楚卫同他并行了一段路，突然问道： 常大人，你似乎与殿前都虞侯很是相熟啊。 常玉言笑容微收，微微颔首反问道： 楚大人怎么会问这事？ 听闻薛大人今年才回京城，先前一直在边关军营，这样的任务应当是很了不起吧。 九瑶的事我也并非样样清楚。 楚卫唇角冷冷一勾，不再说话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